的事。刚才我们读的很长的一段经文是讲到约瑟和他的弟兄们相认的这段经文。我非常喜欢看一些在网上或者电视上一些亲人团聚的场景，比方说在中国有一个网站叫宝贝回家，他创立了十几年以来，通过很多的曲折的过程加上 DNA 这样一个技术的帮助，让很多年幼的时候就被人拐卖的孩子在成年以后找着了他们的家人。那些家人失去这些孩子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些父母都好像要疯了一样，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他们的孩子就从他们的身边被拐卖走。当他们亲人团聚的时候，是一个何等感人的画面。今天我们所要讲的约瑟和他的哥哥们相见，有类似也有不同的地方。那些孩子通常是被陌生人或者熟悉的人所拐卖，他们拐卖的年龄都很小，可是约瑟是被自己的亲哥哥们出卖的，而当时约瑟已经17岁，他懂事了。所以这一段被自己的亲哥哥们出卖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或许正因为如此，所以当约瑟再次看见他的哥哥们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没有立刻上前相认。经文告诉我们说，约瑟认得他的哥哥们，但是对他们说了一些严厉的话。很明显的，约瑟并不想透露自己现在的身份以及他是他们的弟弟。我就想到我们人跟这位造我们的上帝的关系也有类似的地方。上帝认得我们每一个他所造的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却不认得他。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的光景的确是如此，我们不认识他，不理会他，按照现在的话说，当他是空气，心里面不但没有一个寻求他、认识他、爱他的心，甚至巴不得他离我们越远越好。要不是有一些人生活中遇到难处，或者遭遇了一些坎坷的事，大概不会有人很主动的去想寻求上帝。正因为我们不想认识他，不寻求他，想当然而我们从生下来我们的生活里面就不会按照这位至圣至高的上帝的心意来生活，我们也不会凡事讨他的欢喜。所以不但是从老亚当而来的我们一个悖逆神当他是不存在的心，的的确确我们也如羊走迷了道路，在这个地上活着跟造我们的神没有任何的关系。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了一些严厉的话，因为不想让他们知道他是谁。但是今天天上的上帝有的时候确实要对我们说一些严厉的话，让我们认清楚自己的光景，也让我们认清楚我们何等需要回复跟他和好的关系。经文接下来就说，他看见他的哥哥们，然后就想起了从前他所做的那两个梦。哇，这个话要好长了。约瑟年幼的时候曾经做了两个梦，但是现在他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这个梦了。这两个梦，头一个梦，他梦到他的哥哥们的那个禾捆围着他向他的禾捆下拜。约瑟那个时候可能少一根筋，就跑去告诉他的哥哥，哇，你们都向我下拜。他们听了又气又恨，对约瑟说，难道你真的要做我们的王吗？ 难道你真的要管辖我们吗？圣经说他们因为约瑟做的这个梦越发的恨他。没有想到经过了20年，如今这个梦就在约瑟的眼前实现了，因为他的哥哥们都跪在他面前。这还不打紧，约瑟又做了第二个梦，这下更厉害，梦见太阳月亮跟11个星星向他下拜，也就是说他的父亲也要向他下拜。约瑟又少了一根筋，也去告诉他爸爸，有一天你也要向我下拜。他父亲雅各听了也很生气，你做的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的弟兄果然要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很生气哈，我想哪一个父亲听到都会生气。但是圣经加了一句话，说这个事以后雅各却把这话存在心里。你知道有很多上帝所命定要成就的事情，好像约瑟告诉法老王的，说耶和华所命定的必要速速成就，上帝所应许要实现的，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实现。我们是否也像雅各一样把它存放在我们的心里？比如说是上帝应许他必再来，比如他应许要赐给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一个全新的身体，是一个不会朽坏充满荣光的身体，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他应许我们将要走过冰冷的死亡的河，心里也不忧惧，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有很多上帝的应许，说在那里再也没有眼泪、痛苦、悲伤和死亡。他应许说，确实有永生，要把永生一个最大的赏赐给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被提，要进入美好的国度，要与古往今来所有属他的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一起欢聚，再也不分离。这些你相信吗？我相信。可是对现在的我来说是一个美梦，但是还没有成真。但是我把这些话放在心里，我在唱这些诗歌的时候，他就安慰我的心，是的，今天在地上会有眼泪，会有忧伤，会有痛苦，会有挫折，会有失去，但是 it's ok， 因为那不是我的结局。上帝所应许的美梦必有实现的那一天。约瑟17岁被卖到埃及去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同父同母的唯一的一个亲兄弟叫便雅悯，你们的牧师雅敏这个名字就这样来的哈。便雅悯那个时候大概只有10岁，这些兄弟当年这么狠心的能够把这个约瑟给卖了，难保他们也不把他自己的亲兄弟便雅悯给害了不成？约瑟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他不鲁莽，他不想上前相认，他要知道便雅悯的下落如何。因此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看到约瑟非常主动的很积极的套他兄弟的话，要知道便雅悯怎么样。然后我们要跳到43章6节的时候，雅各怪他的孩子们很多嘴，你们去埃及拿粮食就拿粮食，你告诉他们你还有个小兄弟干什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对父亲说，哎呀父亲啊，你不知道那人呐、详细的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这样我们就明白约瑟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关切的事，是他的兄弟。然后约瑟先后说了3次，你们这些人要把便雅悯带给我，来证明你们不是奸细，你们说的是诚实话。讲完了话就把他们关了3天，3天以后把监狱从他监狱提出来以后，又是问同样的话。所以你看到42章20节，约瑟就说，来，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就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哇，提到死这个字，我不能不想到刚才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认识神，当他是空气，明明他是造我们的上帝， 明明我们的生命气息还有所享受的这些万物都是他所赐给的恩典，可是我们对这位赐给我们恩典的上帝，当他是空气不存在的，你认为这不是对他的得罪吗？得罪了人尚且需要付上代价，得罪了国家的法律尚且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们得罪了这位天上的至高无上的上帝，难道没有刑罚吗？圣经说有的，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死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得罪上帝的，实在是有罪的，因为得罪这位生命的主，那个代价是大的，那就是要失丧生命，死路一条，除非有外来的救赎。约瑟正是这样告诉他的兄弟们，有一条路让你们不至于死， proof 证明你们是真实的。所以问题就是来了，对于我们来说，谁来解决我们这个生命的问题？谁是那位外来的救赎？就在这个时候，这几个兄弟啊，彼此就开始用希伯来的话来彼此对话。他们以为约瑟听不懂，他说：“哎呀，我们在我们的兄弟身上实在有罪啊！你想当年啊，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我个人以为啊，这段话应该是约瑟在坑里面。”见他心里的愁苦哀求，我们却不肯听，所以今天这场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换句话说，兄弟之间呢，对当年做的那件事情有了悔意。然后流便呢，更进一步的说，他说：“哎呀，当年我就曾经告诉你们呢，不要害他的性命，不要流他的血。”可以把它扔在坑里。哎，你说这有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时候讲的？这句话不是当着约瑟在坑里的时候讲的，这是约瑟仍然远远的还没有来，兄弟们彼此之间的对话。他说：“哎，那个做梦的来了，杀了他。”刘备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流他的血。那这样把他丢在坑里好了。”约瑟不知道这件事情。约瑟只有以为他的兄弟们想要把他扔在坑里，让他被野兽咬死了，对不对？他不知道原来当时他们是想要杀他的，他们当场就要取他的命，流他的血的。你知道约瑟听到这里的时候，那种心里面的那种痛啊，就很难形容了。所以这句话是关键。所以圣经为什么说当时没有通过翻译？因为约瑟句句都听明白了，原来这些哥哥当年是这么狠呐、啊！所以圣经说，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这个哭跟后来的哭，我相信不一样。这个哭是一个人的罪怎么会到这种程度，骨肉相残。同样的父亲，同样的孩子，哪里有什么兄弟之情？难怪。当约瑟哭完回来，他拒绝第二次和他的兄弟们相认。我又想，为什么这个时候他又不认呢？这些人虽然有悔意，可是他们没有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他们真正的悔悟了。现在会悔悟，是不是因为关了三天，而且呢随时可能死在埃及，心里害怕而有的悔悟呢？今天有很多的人有悔悟，但是没有实际的回头，没有真正的离开罪恶。这么多年曾经在布道会里面举手走到台前痛哭流涕的人，现在很多人连教会都不上了。很多人痛哭流涕的对自己的妻子发誓，我要离开毒品，我要再也不赌了，我要离开小三。这些后来的这些人又回到罪恶的深渊里面去。这里就明白，真正的悔改一定是走上一个认罪，那就不错了，承认已经不错了， 你知道那些很多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戒酒的、戒毒品的，他们有那个 support group 资源小组，第一个他们都要谈，就是第一个都要承认我是一个 alcoholic， 我是一个醉酒的，我是一个什么吸毒品，他们认罪，认罪是一个开始，已经不简单了。然后悔罪啊，我很后悔，哦，我这样做带给我身边的人很多痛苦，带给我父母很多痛苦 ，shame，OK， 这不够的。如果一个人要离开罪，他还必须要恨恶他的罪。为什么？因为那个罪有吸引力，那个罪里面有快乐，那个罪里面有甜头。他们为什么一次一次又回去？因为 sweet， 只不过那个 sweet 好像 喝咖啡的时候加的那个人工的糖精 not healthy， OK， 那个甜是会带来你更负担最大更大代价的苦的。所以除非有一个人有一天他不但是认罪悔罪，他开始厌恶这个罪，哎呀这个烟已经不香了，哎呀这个酒已经不甜了，这个婚外情 is not so sweet， 开始 bitter sweet 了。你不要笑，只有到那个时候他才会开始慢慢想要离开那个罪，阿们。但是恨恶罪从哪里来？我告诉你，除非是耶稣基督的救赎，除非耶稣基督的圣洁的生命开始在你的里面有大圣灵的大能来让你看见，让你胜过，让你改变你的 perspective， 你才有可能恨恶那个罪。一个恨恶那个罪的人才会走上离开罪的道路。所以光是认罪悔罪远远不够，我们做辅导的人很清楚，哇，他们痛哭流涕，有的时候对我来讲一点反应都没有。你不要讲出去啊，这是商业机密。不是我的意思是 I go beyond， OK， 我不会因为啊他都痛哭流涕啊我也跟着流，哦感谢主你平平安安的去了， No， 我知道很快他又可能又回去了，除非他里面有生命的改变。今天有一位很有名的华人之间的传道人，他公开是这样讲的，他说啊，我几百场的布道会，我呼召人来信耶稣的时候从来不提认罪悔改，因为人要先信了以后他自己去慢慢的认罪悔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错谬，因为不认罪悔改就根本没有开始信，这样传讲的人他自己也不是属于上帝的。确实，哎，确实有人是，哎，当年糊里糊涂的信，后来听闻了真道以后才真正认罪悔改的，有没有这个现象？有的。但是严格的来说，先前那个糊里糊涂的不是真信，他的真信一定是他听闻了神的道，信道从听道来，这个道就是福音，真正听到福音啊，他在心里面有一个悔罪认罪，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他的信。福音是什么？基督徒你不要把福音切裂了，福音就是哦，还没有信主的人需要福音哦，他曾经举过手了，那个福音是给他们，那个叫布道会，我们已经信主的就不需要福音了，我们开始培灵会。你培什么灵啊？如果你不清楚知道福音也是给你的，因为你光是认罪悔罪不够的，你有没有在福音里面能够厌恶罪然后离开罪呢？这是一生的道路。福音是转变人背逆神的本质，不是曾经举过手受过洗你福音就淡了， No， 福音要一直拯救你，一直拯救你，一直改变你，一直塑造你，修剪你，直到你见主的日子。所以我们也需要福音，我已经不是慕道友，我需要福音，我需要拯救，我需要救赎，我需要离开罪。否则你把这个切开以后，哇，信主了有福音了，我现在不需要福音，我已经有福音了，然后就开始走人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那些 布道会里面被呼召走向台前的人，现在根本不上教会，因为他还没有真正的进到福音的里面。上帝是公义和圣洁的上帝，他万不以无罪为有罪，人若不走上认罪悔罪离开罪的道路，是永远不可能被神接纳的。你不要说我曾经认罪悔罪，我曾经受过洗， That's not enough。 如果你没有开始走上离开罪的道路，上帝是不能接纳你，因为他至圣至尊至荣。好，于是没有与他的弟兄相认，打发他们赶紧带粮食回迦南地去，免得家人饿死了。但是悄悄地把银子都还给他们，不要他们因为没有银子不敢再来埃及买粮食。同时他又把西缅下在监狱里面当人质，其实这个也很冒险的。为什么？当年他们能害死这个宾雅敏，不是把那个约瑟丢在坑里不理他，现在把西面下在监狱里面不理他，很正常。如果他们没有真正悔改 ，right？ 但是为什么约瑟还这样做呢？我告诉你，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他对这第二个梦有信心。他知道有一天，既然第一个梦已经实现了，他的哥哥们已经跪在他眼前了，第二个梦一定要实现。信心，所以西缅被压作人质，约瑟又早死，现在呢，这就两个了。现在说，哎呀，我们还要再去埃及打粮食，把便雅悯也给带上，就是三个了。所以雅各说 ：“No！” 他不是讲英文的，我的意思是说，他说 ：“No！” 绝对不可以。雅各说什么也不答应。可是你知道，现实是很残酷的。粮食一天就没了，快要饿死了。雅各心里非常的焦急。这个时候流便和犹大出来作保，犹大说，我如果不带回便雅悯，我愿意永远担罪。啊，雅各是很痛苦很勉强的答应。好了，于是听说他的弟兄们回来了，而且把便雅悯带来，他马上吩咐人把不在办公的地方把他们带回家去摆家宴，他要在家里来给他们筵席。晌午一到，约瑟就出现在这个家宴当中，他就看见，于是他们低头下拜在约瑟的面前，包括便雅悯。约瑟一看见便雅悯，圣经说他爱弟之情发动，这是他同父同母的亲兄弟，20年没见，急忙寻找可哭之地。哦，这个中文翻译的很有意思啊！急忙，你哭的时候会寻找可哭之地吗 ？Must have some reason, right？ 一定是有特别的原因才会这样，对不对？啊，进入自己的屋子哭了一场。但是很奇怪，等约瑟哭完回来，便雅悯也来了。按说他应该跟弟兄相认，可是他又不相认，为什么？哎，我在想，他要试一试，这些弟兄们有没有真正的悔改，会不会对自己的亲兄弟见死不救？说约瑟这个人很做事很缜密啊，吃完饭以后啊，送他们回去，暗中吩咐仆人把自己的银杯、便雅悯的银子放回便雅悯的口袋，所以他们就哈利路亚出城了，不久就被追上了。而且一下子银杯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你知道圣经形容他们就撕裂衣服随便雅悯回到埃及。哇，以前他们也撕过衣服啊，以前他们是把约瑟的衣服撕了，把约瑟扔在坑里掉头就走啊，这一次他们撕自己的衣服啊，啪，然后呢，不是便雅悯你偷银子你回去，我们回家了，他们全部随着便雅悯回埃及，这是他们悔改的真正的表现。你知道，当他们愿意回埃及的时候，意味着把他们的生命摆在了祭坛上，因为很可能就是死路一条。但是一个真正遇见上帝的人，他一定会有实际悔改的行动，因为他里面的生命不一样了。 过去是不理会上帝，专爱自己，凡事讨自己的喜欢，但是现在他里面开始有一个新的生命，一定会有这个新的生命的现象，不再是凡事专注自己，不再是只爱自己，他开始会爱上帝，他开始会爱身边的人。过去不怕上帝，现在敬畏上帝。我们可以从这些新生命的现象看见一个人，哈，他真的是被主得着了。今天我们是怎么看？哈，他受洗了，哈，他开始参与服事啊，他有奉献了。 No, 他里面的生命如何呢？你也看得很清楚。 OK， 所以当年主张把约瑟卖到埃及去的犹大，主动上前向约瑟来为便雅悯求情，他说，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主的仆人。你看见没有？这个替这个字啊 ，so wonderful， 这是一个替罪的救赎，换了吧，我来替了吧，让他能够被拯救，他愿意替罪受罚。上帝对我们也是如此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得罪他，但是好像诗人所说，我们都是他所生的，造我们的上帝不忍心看我们失去了生命，犯罪堕落，持续在罪当中与圣洁的他永远的分离，于是他就预备了救赎，那位替罪的，那位因着他的替罪让我们得被救赎的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爱子，去接受那个刑罚。刚才我们唱的第二首诗歌有个地方翻译的不是太好，他说耶稣来，这个神的愤怒被挽回了，神的愤怒没有挽回，神的愤怒是全发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了。那个挽回是指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工作，一个挽回祭，把我们挽回了，不是把上帝的愤怒挽回了。在十字架上所有的愤怒都担在耶稣身上，所以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上帝很生气呀、啊、那个罪的得罪上帝的，上帝的愤怒发在耶稣的身上，那个愤怒原来应该发在我们身上的，但是耶稣替我们去承担了，所以我们爱耶稣。你爱耶稣吗？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七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什么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是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赦免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啊。这恩典是他的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但是请你要注意，这个我们不是指世界上所有的人，这个我们是指着哈利路亚，是指着我们这些上帝所爱而被救赎回头向他的人。感谢耶稣基督。哇，约瑟就跟他的兄弟相认了，因为看见他们有真正悔改的行动，他们撕裂了衣服愿意跟便雅悯一起回埃及，犹大说我愿意替他，约瑟就问，我的父亲还在吗？哇，这些话把这些人吓死了，对不对？甚至说他的弟兄应该是这样的，不能回答，很惊慌，是见鬼了吗？如果真是约瑟本来要害死他的，那这下不是死定了吗？你知道人的脑子很快的，哇，死定了、啊、所以约瑟看见就对他们说什么，请你们进前来， 因为你可以想象有点抓马 ，OK， 有点戏剧。他们我是约瑟啊，一定是这样，对不对？你们有一点 sense 好不好？不会说啊，我是约瑟啊，这不可能的，一定是啊，对不对？然后请你们进前来。原来在上帝的愤怒的底下，人随时可能永远的灭亡。所以约翰福音3:63说，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你知道上帝，我们还没有信上帝的时候，我们都认为我们可以活到永远。但是你知道上帝给我们的空气、阳光和水啊，不管你信他不信他，他都给你的。但是上帝给人的阳光、空气与水是有 expiration day 的，是有期有效期的。谢谢。是有效，你买药的时候你注意看那个有效期，对不对？上帝给每一个人的阳光、空气与水，这口气也是有效期的。当那个有效期一到，咔嚓，就收回去了。上帝的恩典就收回去了。如果你在那个还没有之前没有跟他恢复和好的关系的话，那就是你最后一口气，之后你就到一个再也没有上帝恩典的地方。你明白吗？地狱之所以可怕，是因为那里再也没有上帝的恩典，再也没有他的 mercy， 再也没有他的 grace， 再也没有他的 blessing， no more。 那个地方你一定不要去，太可怕了，没办法想象。所以今天我们还有这个时候要赶紧的抓紧机会归向他，因为 you never know when is your expiration day。 阿们。感谢主，请你们进前来。就像使徒彼得第一次在耶路撒冷传扬福音的时候，众人听了很扎心，糟糕了，我们要死了，我们把那一个赐给我们的救主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在前几天我们才喊钉他死掉，钉他死掉，真的钉死怎么办？彼得就说，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从主面前来到。哇，你知道这个 invitation， 这个邀请，于是说请进前来。彼得说，安舒的日从主面前来到。所以救恩从来不是关乎我们人的功德，从来不是关乎我人的，哇，为什么上帝拣选我？那因为我好呗。你哪颗葱啊？你好呗，对不对？是上帝主动做成的，上帝主动邀请你来到他面前的。我们今天被邀请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 You turn down the invitation， 你拒绝了这一个邀请，哇，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罪。所以我相信黄牧师一定讲到的时候一定提到，不信上帝是最大的罪。你不要说还是撒旦放火，你不信他，你 turn down the invitation 就是最大的罪。以弗所说2:3-5说，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本为什么之子？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什么？是上帝的恩典呐、啊！你没有什么功劳的，啊，是上帝的恩典。谢谢邀请我们进前来的主，谢谢那位带来主的安舒的日子，把那个安舒的日子带到我们身边的。谢谢，谢谢救赎我们的主，带来永远安息的主。哇，这些兄弟们听了这个话安心的就靠向前，但是心里面有疑惑，哇，这真是约瑟啊。所以约瑟就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还提醒他们，就是你们卖到埃及的。前面这句话就很安慰了，后面这句话就很紧张，你知道吗？就是说约瑟没有忘记，哎，我是被你们卖到埃及的、okay？他们就心里想，这个时候完蛋了，他如果算账怎么办？哇，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约瑟他这个特质。你记得他被主人的妻子引诱的时候， 他不看眼前的这个人是多么的漂亮动人，他也不看这个当前的 situation 这个情势，跟他的主人的妻子呢顺从了他，人财两得，前途光明，不跟他的这个主人的妻子前途堪忧啊，事实证明真堪忧，下狱了哈。所以这个是 situation， 你知道很多的基督徒不为什么软弱呢？其实就跟当年的那个彼得是一样的，本来走在海面上走得挺好，你们有这个机会哈，冬天真的很冷的时候，那个湖都是结冰的时候，靠近岸的可以走一走，走在海面上，但是不要往中间走。我曾经走过，因为后来就掉在水里。Anyway， 只圣经说只因见风浪甚大，就几乎要掉下去，对不对？所以 situation， OK， 约瑟没有看这个眼前的人，也没有看那个 situation。他往上看，他说我怎么能做此大恶得罪上帝呢？嘿，I have a boss， 我有一个 boss 在上面啊，我不能得罪他。他是一个，约瑟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现在也是一样，他面对他的哥哥们，这个人哇，这个人现在掌握在他的手里，按照现在的话捏死他们跟捏蚂蚁一样。 OK， 现在这个网络词都很狠。Situation， 这个 situation 不能够比啊，他是大埃及的宰相啊，这些是得罪他的人，有仇的人。可是约瑟不看这个，约瑟往上看，约瑟说这是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前来，我要保全性命。我好喜欢下面这句话，这样看来哇，See？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按照我们人的眼光来看，看人看环境看 situation， 哇，我们的信心就咔咔咔咔。但是约瑟是一个敬畏上帝人，他总是从神来看，他这样看来，其实心里面有没有痛？有。心里面有没有想到这一段经历刻骨铭心？有。这么多年离即将背景见亲人不在身边，苦不苦？苦。但是他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不是你们，乃是上帝。弟兄姊妹，约瑟为什么说他是个心中敬畏上帝的人？因为他不论遇到什么光景，他就是把上帝摆在第一位，他总是从上帝的眼光，从上帝的心意，从上帝要成就的事来看所有临到自己的人事物。这个 application 是什么？你躺在病床上，哎呀，上帝怎么是我呢？不是黄牧师呢？哦，你遇到工作失业了，怎么是我呢？怎么不是他呢？每一个大大小小临到你身上的事 ，Come on， 不论遇到什么光景，你总是从上帝的眼光，从上帝的心意，从上帝的旨意来看。然后你心里就有平安了啊！这样看来 ，it's good， it's good。当然，这里面会有很多的 emotion， 会有很多的难处，会有很多的坎坷 ，but it's okay。从约瑟的话里，我们看出来，过去他想不明白的20年了，为什么上帝允许他被卖到埃及？为什么上帝允许他明明？不顺从他主人妻子是好的，结果被下在监狱里面。明明他对那个酒证是好的，2年他忘记他，他是搞不清楚。现在明白了啊，原来是上帝差我来到埃及，是要做成拯救的功夫。早知如此，他们要丢我在坑里，我就跳下去了。啊，早知如此，他卖埃及走。当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 human， 我们是人，我们不晓得，我们在历史当中走，我们不晓得。但是当我们往上看的时候 so clear， 你知道现在那个 GPS 还有那个什么无人机英文叫什么 drone， 给我们很多新的视野 right？ 以前我们只有看这样，现在一看哦是这样，哎，那就是上帝的眼光 right？ 所以他说原来是上帝差我来的。今天属上帝的人不一定明白为什么我们要付这样那样的代价活在这个地上， 做基督徒有时候很苦呢，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荒凉堕落的教会，堕落的神学院，自由派新派的神学院这么多，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忍受这样那样的苦楚和冤屈？明明反对同性恋是对的，被人家骂是 hater， 明明反对男女同车是对的，被人家说你错了，这不是时代的潮流， you are not political right， 是非都颠倒了。甚至看见有的人为了主上吊地上的生命，我们都不明白的呢。但是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明白，可能不是在地上，但是一定是在天上。圣经叫万事互相效力，做成他救人的功夫。今天不管时代如何的堕落，不管 situation 多么的让人 frustrate upset， 你知道美国通过同性恋婚姻合法，我很 upset， 男女同厕，我的孩子，我的将来我的孙子孙女要去上那个厕所，我很 upset。 但是上帝所要求的是要我们有忠心，总要救些人。 That would be good enough， 意思就是说这一切我们准备付代价，只要我们信心，有信心，我们说 OK， 这是上帝的意思，上帝的允许，这些是为着上帝的旨意成就， That's enough， 就够了，我不要问那么多，我就做了。这些自战自心的苦楚，若比起我们将来所要得到的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means nothing， 就算不了什么了。所以约瑟的梦终于要实现了。为这个梦的实现，约瑟等候了20年。当然问题不是等候多少年，问题是等候的对象可靠不可。如果你等候的对象不可，等50年100年都没用。约瑟所等候的这位对象是一个掌管历史的上帝，是会让梦实现的主。约瑟对法老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你，神命令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表明约瑟所信的这位上帝是命定历史成就历史的主。这就是我们不致羞愧的稳当的根基。我今天会被世界上人嘲笑，You guys are dreamers. 我说 yes. 我们的神不会让我们羞愧。福音会让你羞愧吗？我告诉你，今天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对福音羞愧。他们在教会里面不讲福音，开始讲世俗的心理学。他们在教会里面不讲福音，开始讲怎么理财，怎么养生。他们在教会里面不传讲真正的福音，开始讲 seeker friendly， 讲一些慕道友喜欢听的。哦，慕道友不喜欢听十字架，我们把十字架拿掉。慕道友不喜欢听你讲罪，我们把罪拿掉。慕道友你喜欢听什么啊？ dream come true， 我们就讲 dream come true。 你想喜欢听成功，我们就讲成功。 I give you what you want。 他们以福音为耻。让我再说，福音难道只是为慕道友预备的吗？我们更需要福音，因为这些人不懂得什么叫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巴不得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真的明白福音吗？你真的走上了这一条认罪、悔罪、恨恶罪、开始离开罪的道路吗？你真的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与他和好了吗？对世界上的人来说，这都是梦，但是却明明记载在圣经里面。他应许我们不致灭亡，反得永生。他应许我们与他一同坐席，永不分离。我们相信都会实现，因为他真的是掌管历史，让历史成就的上帝。一切的荣耀归给他。请我们低头祷告。我把我的每一位在座的都与上帝的应许有份，让我们来就近他。我们也许会被世人嘲笑是一个做梦的人，我们也许在今生要经过许多的艰难，但是美梦一定会成真。赞美耶稣基督，赞美我们的救赎主，赞美将要迎娶我们的君王，将一切荣耀归给他。愿主在我们各个人的身上，你的心里得到满足，也帮助我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开始有一个新的生命的现象。我们开始向约瑟学习，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做主。我们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都是从主的眼光，从神的心意，从上帝必要成就的旨意来看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大小的事情。我们就充 信心，充满安慰，活在主美好的应许当中。谢谢主，将一些荣耀归给主，奉耶稣。